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上七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 98.2。 我们都牵着嘴巴，我们都憋着真话。会接受惩罚，有一刻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会接受惩罚，有一刻变成哑巴，越退让越 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儿时最狂奔的路口，做个新男。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白手套是我的依旧，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拥 不知道垃圾个反正你不能开车，要是踩着踏车生活断了，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是心是妄是恋。

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言说，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和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认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口，别怪我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ee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eft from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that we saw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 it off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活着的时候能够见 在猜疑里去和你同呼吸，爱生意里纪念这段情。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